是他今次交出管理权的原因，深信对球会、职球员及球迷利益来讲是最佳选择。阿巴莫域治在1990年代凭住能源业务致富，2003年成为控制车路士的公司拥有人。报道指阿巴莫域治今次决定和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有关，因为包括英国、美国及欧盟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官员实施制裁，而阿巴莫域治一直被指和普京关系密切。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因應疫情最新發展，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昇醫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会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医院嘅话咧，请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齐去克服呢一个疫情。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打咗针之后，如果真系惹到新冠病毒咧，佢嗰个症状应该都系唔会咁重啦，咁个死亡风险都会减低。如果你打足3针咧，相对冇打针嗰啲人咧，嗰个死亡咧真系可以减到本嚟嘅20%都得嘅。越老嗰啲见到嗰个所谓好处啊，系最多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到这一场仗，大家快点打针，一起同心向 90% 的接种率迈进。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游，你做决定。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来到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希望呢今日呢亦都可以为你带来一啲好嘅心情啦。睇一睇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㗎。今日呢系天晴，部分时间呢能见度较低，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呢约21度，吹微风，渐渐呢会系吹和缓嘅东风㗎。咁展望未来呢，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嘅。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91%。希望这种都凉凉地的天气可以带来好心情。 我最爱你的小片汁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珍惜， 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霜，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至死不变。 为你送上来自侧田的第一秒。电话号码18723588，如果你今朝早都有分享、祝福或者点唱的话，可以打电话来。 恋爱若然像旅行，风景看尽至今生，就怕给你走遍世间仍可能。疑问宇宙有没世外桃源，想要觅寻，一见就情定某人，等于对待你残忍。谁能保证终身不抱憾，没更好在眼前等。遇过很多很多恋人，一朵花跟心能，你未决定哪边合衬，如何投入你情感。害怕今天挑选这人，转角有个某君送赠更热吻，你为何没有等，一早已被困。花满地，奇树满林，花到眼乱难。只怕兜兜转太耐，没有彩就已黄昏。 送走了容祖儿的花千树。我们听下这一首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来自我们的广播剧《莫忘路》。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浪涛，时间洗擦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路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茫茫路我望眼尽，然后退应该点算好，若有他带着我走，前路会点不需知道，缘分半路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 知道咧，可能今次嘅疫情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睇唔到到底听日应该点样处理。不过可幸嘅系，我哋大家都可以团结一心，一齐同心抗疫啊！送上这首来自张德兰的《茫茫路》，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你打电话来点唱分享，或者跟我林慧谈下偈都得的。 师培私家星期天， 地球是我们居住的星球，不过你对于它又有几了解呢？今天师培的嘉宾就可以说是专家了，有来自印尼的 Dia， 现在是一位学生。 Hello Dia。 Hello， 我是 Dia。Nama lengkap saya Igusti Ayu Dia Valentina Lestari, jadi agak panjang, biasa dipanggil Dia. Sekarang lagi kuliah S3 d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di saya lahir di Timor Leste dan besar di bagian utara Bali di Indonesia. Dia 话佢系喺东帝汶出世，之后喺印尼巴厘岛北部长大，而家喺科技大学读紧大气环境科学嘅博士学位。大气环境科学嘅博士，感觉咧好似比较冷门一啲，好似好少听朋友会读。点解你会拣读呢一科嘅？ Saya S1-nya fisika dan tertarik untuk belajar remote sensing atau kebumian dan interaksi kebumian dengan ocean, jadi saya pilih jurusan ini. Awalnya cuma tertarik belajar budaya plus bisa research di berbagai daerah dan juga untuk belajar iklim itu di berbagai tempat mungkin fokusnya bisa berbeda, jadi lebih tertarik untuk belajar di luar negeri. 佢话其实佢已经有一个物理学嘅学位，不过佢亦都好有兴趣去了解下地球或者地球同海洋之间嘅相互作用，所以就拣进修呢一科咯。嗱，咁我知你好了解地球同埋环境啦，可唔可以都俾啲 tips 或者一啲提醒我哋应该点样做去保护我哋嘅地球咧？ Jadi saya belajar tentang perubahan iklim, dan perubahan iklim itu udah buktinya udah banyak. Jadi mungkin langkah awal yang bisa kita kerjakan itu mungkin dari diri sendiri. Paling gampang sih, jangan buang sampah sembarangan dan bawa tumbler. Jadi gak usah beli plastik, minuman di plastik, jadi kita bisa lebih peduli lingkungan. Dia wa, kisah sekarang lah, juga ada banyak bukti untuk membuktikan bagi kita lihat bumi, lingkungan berubah dan iklim berubah. Jadi untuk menjaga bumi, sebenarnya setiap orang dapat melakukan langkah pertama sendiri. Langkah paling sederhana adalah jangan sembarangan buang sampah. 另外一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尽量不要去买一些塑胶樽装住的饮品，为保护我们的环境出一分力，关心多一点我们的环境和地球。嗯，没错啊，保护地球人人有责嘛，大家只要在生活上面做少少的改变，就可以令到地球的环境得到大大的改善，所以每个人的行动都非常重要的。今集多谢晒 Dear 嘅分享，下集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喺香港嘅一啲生活趣事啊！今集多谢晒 Dear，Thank you。 Darimu hari ini, apa itu karena sepatu flatmu atau kukumu yang baru kau warnai? Pernahkah kau bertanya seperti apa bentuk air tanpa wadah? Pernahkah kau mengira seperti apa bentuk cinta? Rambut warna-warni bagai gulali, imut lucu walau tak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membuatku tersadar bentuk cinta itu. Ya kamu, kini ku tahu apa yang lain darimu hari ini. Itu bukan karena sepatu flatmu atau kukumu yang baru kau warnai. Pernahkah kau bertanya seperti apa bentuk air tanpa wadah? Pernahkah kau mengira seperti apa bentuk cinta? Rambut warna-warni bagai gulali, imut lucu walau tak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membuatku tersadar bentuk cinta itu. Ya kamu. 稍后咧会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吓，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咧继续有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同你一齐分享嘅，打通电话咧可以送下鼓励俾身边嘅朋友，送下祝福、点唱、问候都可以噶。 Pernahkah kau bertanya seperti apa bentuk air tanpa wadah? Pernahkah kau mengira seperti apa bentuk cinta? Oh, oh. Rambut warna-warni bagai gulali, imut lucu walau tak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membuatku tersadar bentuk cinta.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作出呼吁，指公立医院急症室现时非常挤迫，市民假如不幸确诊新冠病毒，但冇病征或者病征轻微，请勿前往急症室求医，院方唔会安排患者入院。如果患者仍然需要求诊，可以预约指定诊所，诊所的医护人员会提供协助。另外，医管局作出新的出院安排，医生会对确诊新冠病毒的病人作出临床评估，如果病人情况稳定，就会安排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新的出院安排希望可以腾出更多病床，接收最有需要住院的病人。医管局话，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仍然会非常严峻，相信会有好多病人。如果大家前往医院求医，要与医护人员合作携手抗疫。食环署话，已经为上水屠房及荃湾屠房所有从业员安排以鼻腔及咽喉合并式纸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早识别患者和减低病毒传播风险。食环署已经向两间屠房的从业员，包括屠房员工、买手及进口商员工等发放电话短信，提醒他们在昨日或者今日指定时间可以分别前往荃湾公园四号网球场旁边空地或者上水屠房的指定流动采样站接受免费检测。昨日两个采样站合共为421名屠房从业员进行检测。食环署强烈呼吁其他的屠房从业员需要尽快在星期日接受检测。乌克兰首都基辅全市宵禁，至少将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朝早。基辅当局说，宵禁期间所有在街上的平民会被视为敌人旗下破坏组织的成员。联合国估算在48个小时内，至少有12万人逃离遭到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报道就说，已经有超过11万5000人由乌克兰进入波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匈牙利将会全力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所有制裁。欧尔班到访匈牙利东部和乌克兰边境接壤的地区，报道说由乌克兰穿越边境到匈牙利逃避战火的民众源源不绝。欧尔班表示，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都谴责俄罗斯，形容现时不是耍小聪明的时候，而是要团结一致。又指目前正发生战争，必须令局势回复到战前的和平时候。欧尔班之前被认为是欧盟之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领导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 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不同的能力，同一个舞台， 70位相健演出者共融演出。 你的风车只差少少就成功，你哋就咁就放弃？ 改编自非洲马拉威的真人真事，在困难中见到希望。 上天设计了逆境这个淘汰机制，边个能够通过考验，边个就能够脱颖而出，创造出不凡的人生。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共融舞台剧《逆风而行 2.0》， 今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31。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你可以预约我哋嘅指定诊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系会帮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个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经过医生嘅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咧，就会安排佢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腾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预计咧，嚟紧一段时间，疫情依然系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医院嘅话咧，请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齐去克服呢一个疫情。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来自印尼巴厘岛的 Dia。Dia 现在就在香港科技大学读有关于大气环境科学的博士学位。Dia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你觉得有什么令你觉得最有趣的呢？ Hello, nama saya Igusti Ayu Dia Valentina Lestari, biasa dipanggil Dia.Sekarang lagi kuliah S3 di HKUST. Yang paling menarik di Hong Kong itu karena gampang nyari apa aja, jadi beli online juga gampang banget dan ongkos kirimnya tuh murah banget. Misalnya beli dari Korea, banyak barang-barang yang bisa dibeli dengan ongkir yang murah banget. Jadi kayak nyaman aja tinggal di sini. 佢话香港佢觉得最有趣嘅系揾任何嘅嘢都非常容易，喺网上边买嘢非常方便，而且咧运费亦都好平。例如是他成日都会在韩国的网站买嘢，他说很多嘢都买到，运费仲要唔贵，所以他觉得在香港生活非常舒服。那你觉得在香港如果要尝试一样嘢，你觉得有啲咩是一定要尝试的呢？ Yes, makanan di Hong Kong tuh banyak banget dari berbagai negara, cuma yang paling aku suka sih tetap aja egg tart.Ini favorit banget, boleh dicoba. Cuma rasanya tuh suka yang original. Dan itu tuh kayaknya yang bedanya di luarnya deh, bagian luarnya tuh. Jadi kayak ada croissant-croissant lapisan gitu. Coba aja salah satu semuanya, I think semuanya enak. 佢话一定系食物啊，因为喺香港有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食物，而佢自己最中意嘅食物就系蛋挞啦。佢话佢尝试咗好多款，全部都觉得好好味啊。如果讲味道嘅话，佢自己都系最中意原味。皮嘅话咧，佢中意脆皮嘅，中意饼皮。嗱，咁嚟到香港咁耐啦，有冇一啲事情最初系令你觉得好困难，但系后屘又解决到嘅咧？ Yes, jadi tuh di Hong Kong kalau udah penelitian agak susah untuk join komunitas, tapi akhirnya setelah 2.5 tahun saya dapat komunitas berkebun di kampus yang belajar gimana caranya berkebun organik dan itu.Sukses lumayan sampai dapat beberapa tanaman. Jadi komunitas garden community di HKUST, kita belajar caranya nanam organik dan bagaimana berapa lama bisa panennya. Dan kita juga promosi ke beberapa staff dan student gimana bagusnya nanam organik dan tanam sendiri, makan sendiri. Ya, seperti itu. Jadi lebih... save the earth。 他说在香港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发现去参与或者融入一些社区或者社团都不是那么容易。经过两年半之后，他终于成功加入了学校的园艺社区，现在还在学怎样去种植一些有机的园艺。收成时间需要几长，同埋佢哋亦都会向一啲员工同埋同学去介绍种植有机物嘅最佳方法。佢话自己食物自己种，咁就可以做到更加保护地球啦。佢话亦都有好多成功种出嚟系好靓嘅果实噶，哇，非常厉害、哦！要成功种到，仲要食得，真系一啲都唔容易，粒粒皆辛苦啊！我之前自己试过咧，就一啲成功，一啲就唔系咁成功啦，所以觉得 Dear 非常之厉害啊！今集咧多谢晒 Dear 嘅分享，希望咧你喺香港有更多美好嘅回忆，同埋有更多丰富嘅收成啦。今集多谢晒 Dear，Thank you。 Bayangkan tempat di sisi hatimu yang kosong, jadi yang paling bahagia dapati cinta itu. Perlahan duka pun pergi, jauh tenggelam tinggalkan gundah. Bertahun ku coba sendiri berteman caci maki, takkan ku lepas lagi.Kehadiranmu, oh anugerah. Sepanjang usia kita terus bersama, mengarungi hidup dengan cinta turut kehendaknya. Sepanjang usia ku tak mau terpisahSisi hatimu yang kosong, jadi yang paling bahagia dapati cinta itu. Perlahan duka pun pergi, jauh tenggelam tinggalkan gundah. Bertahun ku coba sendiri berteman caci maki, takkan ku lepas lagi kehadiranmu, oh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我们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第一位朋友是卿姐，早晨。 是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点啊， 阿林小姐早晨。 是啊，不要客气，叫我林慧啦，点啊卿姐。 是我呢就呢希望呢个个人呢都身体健康。唉，即是我家呢就有个有人呢就拆咗黑洞。咁咧，我就好担心， 系 吓担心，担心到不得了。 嗯，明白啊。吓， 系啦。咁咧，希望呢个疫情咧快啲过去。 嗯 啊，大家都要保重好身体。 系 啊， 系咯。咁你识得嗰个屋企人，佢而家系留喺屋企咯，系咪啊？ 系啊，留喺屋企。 嗯， 即系冇出去。 系 啊，佢。開始一確診，開始初步確診就冇出去啦，就自己喺屋企隔離啦， 係咯， 就完全係唔出街噶啦， 即 係唔係唔出街，而係唔出門口啊， 係啊，啱啊，啱啊，嗯，其實無疑嚟講都係一種休息嚟嘅，即係俾自己真真正正咁樣啊，得啦，冇辦法啦，我閉埋個門，其他嘢就要交俾其他屋企人啦，咁樣 係啦， 都係 咧，佢咧就。即系几日岁咧，就变咗咧，就好担心咯。 嗯，明白啊，明白。 系啦，加上咧，佢依家又发紧烧。 嗯， 咁我更加担心佢咯。 嗯，明白。咁你都要即系可能密切咁样咧，留意一下佢嘅状况嗱。我自己最近咧，即系我都不得不觉得呢个疫情系真系越嚟越贴身咧，就系咧，以前咧可能听咧就系朋友个朋友个朋友试过咁样， 系啦。 跟住早两个月咧开始就朋友嘅朋友啦，咁去到今个月咧近呢几个礼拜咧就开始系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啦，甚至乎系有时可能系日日见到嘅人都唔顶咁所以咧我自己都明白，同埋我都有即系去问过佢哋，或者有时帮下佢哋啦。因为有时真系可能会手忙脚乱啊，需要揾个人倾下，或者需要揾一个人去帮你去问一啲资讯啊。咁我自己咧，即系作为旁观者咧，我都观察到一样嘢，就系、是、第一样嘢，屋企人咧要冷静，同埋咧要明白咧，因为呢一场仗咧都系一场硬仗嚟噶啦。而且咧，真系今次咧靠自己家居隔离嘅话咧，好多嘅支援咧就变咗系屋企人要帮手啦。即系譬如可能自己本身嘅防疫措施要做得好啊，近啲都要喺屋企嘅环境里边保持清洁，以免希望可以唔会感染到其他人啦。如果有同住嘅人嘅话，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到底点样可以帮到佢好翻咧？咁咧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好似咧凑小朋友噶嘛，无论你而家凑工。我年纪有几大都好，我觉得有个方法几好嘅。我啱啱都有个朋友咧，佢完成咗睇下先，而家几多日咧？都十四日啦，系啦，自己隔离咗十四日啦。咁咧，佢咧成个过程咧就系、是本身系一个有事，结果咧就因为同住咧就三个一齐有事咁样啦。咁咧，但系咧，我觉得佢哋有个好处就系佢哋试过去揾一啲医生求助啦，即系譬如嗰啲热线电话啦，咁真系帮到手嘅，即系譬如可能问。咁尤其是我哋啦，因为我哋唔系医疗方面嘅专业啊嘛，可能有时自己惊咧啊，会唔会真系得噶？自己喺屋企或者佢啲症状消咗好耐咯，咁你如果担心或者有疑问咧，有啲嘅症状佢系辛苦啊，譬如气促啊或者各样嘢咧，就千祈唔好犹豫，要即刻去打嗰啲咧有医疗协助嘅热线啦。咁我希望可以咧有啲专业意见俾到你嘅时候咧，咁你亦都个心定啲，因为哦原来咧呢个病咧中咗嗰个嘅症状系咁嘅，原来人人都系咁样。 样经历嘅。咁你起码你自己心里有数，亦都可以保障咗。哦 ，OK， 原来佢而家呢一个阶段咧，有呢啲症状系咁，甚至乎可能咧有啲嘅医生咧会话埋俾你听，哦，有机会之后仲会有啲乜嘢相关嘅症状咧，你又可以做好个准备啦。咁所以咧，其实都真系唔好犹豫去试下用呢啲热线电话啦，同埋真系啲医疗嘅人员其实系好帮得手，同埋好有耐心嘅。咁你又唔使光焦急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就真系要留意住嗰、那个照顾者，即系同埋自己啦，同埋嗰个病人嘅情况啦。譬如咧，我就建议我个朋友有个做法咧，其实系几好嘅。咁因为佢嗰阵时咧就头几日咧都仲未有一啲嘅相关协助可以帮到手啦，咁就靠自己嘅时候咧，咁我就都同佢讲，不如你好似凑小朋友咁啦，你记录翻佢，譬如每一日嘅饮食食过啲乜嘢，每一日可能每隔一个钟头嘅体温有冇变化咧？咁又或者会唔会某一个24小时里边有某一啲情况系特别气促嘅，或者某一啲情况咧咳得特别犀利嘅，甚至乎啊会唔会啲痰咧有改变啊？有啲人话譬如去到后期嘅时候会有血丝啊咁样，咁你咧去记录咗嘅时候咧，到你一揾到一啲医疗嘅人员去提供一啲专业意见嘅时候咧，你就自己好清晰啦，即系唔会话诶、哎、我唔记得咗佢，唔知系前日定琴日开始咧，又唔记得咗系夜晚定朝早开始咧，咁亦都记录咗，譬如佢食过啲乜嘢啊，同埋譬如佢有冇话食过药啊，甚至乎嗰啲譬如大小便嘅钟数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异常咧，全部写低佢，咁咧变咗咧，其实一有个机会你去问医生嘅时候咧，你就自己好一目了然啦，因为好多时咧自己会紧张，譬如家人又好啦，或者系自己确诊嘅人更加啦，即系个状态已经烧到好辛苦、好攰啦，仲边度记得自己食过啲乜嘢、做过啲乜嘢咧？咁所以最好就系我哋用一个根据啦，譬如写低佢。咁呢一个方法咧，我又觉得几好嘅。咁譬如我个朋友啦，即系试咗呢个方法之后咧，佢就真系好清晰咁样咧，一有人协助咧，咁啊知道咗要点样做，有医生俾个建议佢之后咧，咁其实咧就好安然、好平稳咁样度过咗咧，咁啊冇事啦。咁当然啦，嗱，每一个人嘅状况唔一样，亦都每一个人嗰、那个可能发病嘅嗰个潜伏期啊，或者系佢需要去好翻嘅时间，亦都唔同啦。咁只能够作为家人咧，就系、是多啲去令到佢放松心情啦。一来，二来咧可以的话咧，亦都真系鼓励佢可能去揾一啲譬如网上应诊啦，而家多咗好多啦。如果有视像嘅话，可以试下视像啦。咁啊，医生睇埋个样啦，咁啊知道佢个实时状况啦。如果唔系咧，其实咧听电话，譬如我都会听到啊，你把声沙咗咁，或者可能我听到你每十秒钟咧就咳两次嘅，咁医生又听得到啊嘛，医生好犀利啊嘛，听到你啲咳咧系边度咳出嚟嘅，听到有冇痰嘅咁，咁个医生嘅应诊嘅时候咧，就算望唔到咧，都可以即系闻啦，听闻嘅闻，又可以问啦，系咪？咁啊可以截到佢嘅咩病征啊，或者系点样咯？咁啊唔好太担心，自己都要放松啲，因为咧我谂而家越嚟越多人会经历。同一樣嘢就係可能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啦，甚至乎身邊嘅人咧，會有呢啲經歷。咁都即係試下用呢啲方法，一來自己可以幫到手，好實質咁樣去做到一啲嘢啦；二來亦都自己放鬆之餘，亦都叫佢放鬆啲，唔好驚咯。 系， 系啊，系啊，唔好客气啊！我都多谢你打电话嚟同我哋讲，咁希望你屋企人快啲好翻啦，同埋希望你成家都健健康康。 系，多谢你。 嗯，最紧要正面啲啊，知唔知啊？ 系啊， 嗯嗯嗯， 好 惊 啊！我而家都 明白啊，明白，绝对明白。因为我自己咧，即系我听到我朋友打电话俾我，同我讲话啊，佢成家都有事嘅时候，我自己都一样好惊啦。我都慌失失咁样去揾啲电话求助啊，去揾啊，到底应该点处理？因为其实咧，即系信息好似好多满天飞，但系当你要去应付嘅时候咧，你就会手忙脚乱啦。咁所以咧，好明白你嘅心情，同埋咧记住冷静啲，冷静啲咧去揾身边嘅人去。帮你梳理一下咁啦，亦都揾咗专业嘅意见咧。咁我哋做好晒咁多手准备咧，就唔使惊噶啦。 嗯，好， 唔好客气，加油！我希望你下次咧，屋企人个个健康好翻嘅时候，又打电话嚟啦，好冇？ 好啊， 好啦，多谢晒，拜拜。真系明白嘅，因为每一个人，就算你话系遇到任何嘅状况咧，第一次处理又或者系未试过点样处理咧，都系需要一啲嘅机会同时间去磨练或者系冷静啦。咁所以希望咧今朝早咧都可以俾多啲信心同埋鼓励大家啦，因为个个人咧可能身边咧都会总识到一啲人开始咧，你发觉啊会面对住同一个问题啦。咁自己多啲几手准备，亦都可以同佢哋讲，叫佢哋冷静放心，寻求下其他人嘅协助咧，知得清楚啲咧，自然就会。冇咁惊噶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Shirley 早晨， 林慧 系啊，点啊？ 我系 Shirley 啊， 系系。 咁咧就我都系啊，侄仔啊， 嗯嗯， 唉个女咧四岁啊，原本今日打针嘅，点不知啊礼拜一、礼拜二啊确阳性啦， 嗯， 咁就。 即今日第五日啦，系 啊，打唔通啊！ 哦，系系， 咁爸爸妈妈照顾啦，星期四就好啲，咁啊，但系到爸爸妈妈啦，都系阳性， 系。 希望佢哋快啲好咯， 一定会嘅，一定会嘅。你呢个咧就同我个女个同学一样啦。不过我女个同学就大少少，五岁咯。咁佢亦都系最初系个小朋友有事先嘅，跟住就轮到爹哋，跟住就妈咪啦。咁但系咧，我见到佢哋咧就系今次早两日同我讲，卒之全部都变翻晒阴性啦。咁所以真系系 啊，真系要有信心咯。因为可能咧嗱，伤风感冒咧，大家好有信心，因为有试过啊嘛。一定会好得翻嘅。咁但系当然今次唔好掉以轻心啦。但系都唔系话真系惊得咁紧要。最紧要咧，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啦，同埋真系要注意饮食啦，即系清楚记录咗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同埋变化咧，咁有啲咩事咧，就真系要即刻去求医嘅时候咧，就唔好犹豫啦，咁样就可以最快咁样帮到自己好翻咯。 我哋只可以做就系送啲物资，因为 系啊系啊， 仲冇人 contact 佢哋啊嘛。咁希望我可唔可以点唱？ 可以啊， 明天会更好，或者狮子山下，希望 无论 确诊唔确诊，所有香港人都大家共同携手。 啱啊！我好赞成，我哋一定要同心抗疫咧，打赢呢场仗。因为人人都有份啦，人人咧亦都咧要好努力咁样做好自己，做好自己亦都即系除咗保护自己之外咧，亦都系保护咗身边你爱锡嘅家人同埋朋友啦。希望可以咧，大家一齐咧同心抗疫，对抗呢一场疫情咧，我哋一定要有信心，好冇？ 特别确诊嗰啲人啊，真系好彷徨，好惊。 系啊，啱啊，啱啊。 希望真系帮佢哋。 好，冇问题。 多谢你， 唔好客气，加油啊！知唔知啊？俾多啲鼓励佢哋，好，拜拜。 拜 拜。永远要记住，当你彷徨同埋无助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好多身边嘅人会喺度支撑住你。就算我同你素未谋面都好，都希望可以将最多最多嘅力量同埋正能量同听紧收音嘅你。他是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爱。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 嚟呢一首嚟自罗文嘅《狮子山下》。细细个开始咧，知道狮子山精神咧就系坚毅不屈，就算有啲咩事咧，我哋都可以咬紧牙关，一定撑到过去嘅。

时间来到早上的7:08。听紧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你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林慧。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好啦，听紧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咁啊要请埋阿格先生出嚟，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ry，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 Taman Taman， 咁啊因应疫情啦，我哋而家咧暂时咧就见唔到面住啦，格先生。 哦，但我哋都可以咁样 都可以同大家倾偈嘅。 冇错冇错，咁最紧要咧都系可以咧透过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啦，将一啲重要嘅资讯咧就系提下啲格格们啦。喂，格先生问下你先，你今个礼拜有冇留意一下，即系喺印尼姐姐嘅群组里面咧，有冇啲好多人讨论嘅热话咧？ 嗯，今个星期、上个星期都系咧，啲热话都系唔会离开呢一个 COVID-19 呢一个 topic 噶啦。 嗯，冇错。嗱，我最先咧，今个礼拜咧，第一样最印象深刻嘅嘢咧，就系屋企嘅格格咧，就俾咗我睇一啲嘅图片啦。咁你知咧，大家而家嗰啲嘅防疫措施咧都好好噶嘛。嗱，譬如以前咧，可能大家就冇咁注意，出门口倒垃圾嘅时候咧，会唔会戴手套啊，或者系戴口罩咧？咁甚至乎会唔会话即系着翻对真系出街着嘅鞋咧？因为啲人真系好简单嘅，尤其是有啲屋咧，我知道咧嗰个垃圾房咧，即系譬如嗰个后楼梯啊，垃圾收集处咧，可能系一个窿嚟噶嘛，即系你可能行出去，转个弯咧就有个收集处，你可以将个垃圾抌落去，咁然后佢就会即系中央处理咁样啦。咁亦都有啲可能系即系需要行出几步路，咁就有少少觉得咧系会都远嘅，对于屋企嚟讲，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习惯会着鞋啦。咁但系咧，我而家咧见到咧网上咧印尼姐姐咧就系喺嗰啲群组嗰度咧去传阅嘅一个短片，就系话咧有个格格好犀利，即系因为佢好惊咧一出门口就有感染嘅风险啦。咁个图片咧就影住咧格格咧两手咧系拎住两包垃圾，即系左一包右一包咁样啦。咁第一样嘢我意识到就系、储埋好多嘢先至一次过抌。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犀利啊！呢个格格除咗戴咗手套之外咧，亦都咧着住晒咧，即系我哋而家成日好常见嗰啲咧保护嘅衣物啊，即系直情你觉得好似一件雨褛咁样，由头包到落脚，连埋个眼罩、面罩同埋嗰个口罩都戴齐，哇！咁你即系见到佢非常之小心啊，喺处理呢个倒垃圾嘅过程啊。咁呢张图片咧，基本上我见到好多印尼嘅一啲群组都有传阅啦，亦都有 post 啦咁。咁我格格就同我讲，哇！原来而家咧啲格格鼓励大家好似佢咁样抗疫啊，即系倒垃圾都要带齐晒所有装备咁样。 哇！但系我实在讲真咧，格格，譬如我自己本人觉得咧，做多咧都系好过做少嘅。 嗯。 如果我覺得我自己咧係寧願咧係做多咗幾步好過咧，真係你覺得哎呀，我真係點咧？因為你如果做多咗咧，當真係咁唔好彩，真係發生咗你唔想做、唔想發生嗰啲事咧，始終你都覺得我已經做到好足啦，已經係全部 cover 曬，但係始終都係要咁樣嘅話，發生嘅話咁啊冇辦法啦。 嗯，都 係。如果係我做少咗咧，我會覺得哎呀，如果嗰步我做埋嘅話咧。可能有機會唔會咁樣咯。 嗯，所以就係啦，即係做人做事嘅道理一樣啦，同我哋今次抗疫嘅心態要係一樣嘅咧嘅一致咧，就係點咧？就係總之一定要一樣嘢都不能少，一樣嘢都唔可以做漏，咁樣咧就可以心安理得啲咯。同埋咧，即係學你話齋，因為雖然咧覺得而家病毒咧就係無處不在啦，就睇下你會唔會摸完個病毒之後咧洗咗手就冇事冇事，定還是係你因為個裝備足夠，所以就可以抵禦到個病毒啦。咁但係就真係咯。好似阿先生话斋，做足啲，即系譬如口罩啊、手套啊、眼罩啊咁样戴足咧，咁你就会可以高度啲去抗疫咯。譬如我自己咧，其实近呢几个星期咧，我个装备系完全好似同我以前系唔同嘅 style 咁样啊。格先生，你而家见唔到我啦。嗱，我而家戴住一个好厚身嘅口罩啦，跟住我其实已经两个星期咧都系戴眼镜嘅，因为我觉得戴眼镜可以唔使戴眼罩。 但系通常我见到爸爸咪都系戴眼镜噶。 系星期日我多数都系嘅，因为睇嘢清楚啲啊嘛，觉得朝头早翻嚟惊住只眼蒙咧，戴 con 咧会只眼干啊嘛。咁同埋咧，我第三样嘢咧，我系会戴埋帽嘅。即系我觉得，始终都遮一遮好啲啦。虽然你翻去都会洗头，但系硬系觉得好似再隔一隔就会好啲嘅咁。尤其是因为我哋譬如朝头早搭车翻嚟咧，咁就觉得好似都系一个比较密闭嘅空间啊，交通工具里边。咁所以就尽量遮得足啲，同埋我会戴埋手套出街咯。而家即系如果我喺室外嘅搭公共交通工具嘅环境嘅情况底下咧，我就戴住对胶手套啦。 嗯，如果我自己咧就系戴两个口罩嘅，一个系外科手嗰啲口罩啦，但系边栏咧我都有钉一钉佢嗰度密集啲啦，同埋出边咧我戴布口罩，咁咧亦都系如果系出街嘅话会戴多一个眼罩啦。咁我琴日系有出街嘅，我起码一个星期一次我都要出去买啲嘢食噶咁样边。 系啊， 咁咧通常咧我如果系星期六咧，我屋企个老人家即系我妈咪都会出街，咁佢咧就系、是。 都是跟我一样的装备的、 嗯、 但是呢他通常他因为很少很少出街，但是昨天就因为要做些事情、嗯、他都要一定必定出街的，咁兩個後同我一樣個裝備，但係呢我覺得佢呢琴日呢上落樓梯嘅時候電梯嘅時候呢就淪盡啲、 嗯、 幾乎好似就嚟跌就嚟跌咁樣。後屘我就問佢咩事，佢、嗯、就話呢因為我裏面個口罩裏面都有個口罩嗰個托呀、啊、 嗯， 咁佢同我講我望落嚟嘅時候呢我望唔到自己個腳、 啊、我都試過， 因為平時呢我唔會戴兩個口罩㗎、啊、就戴一個，同埋因為一個口罩你好氣都幾順嘅，係唔需要有口罩個托，佢話直情係拱起呢佢望下面嘅時候呢唔係咁得，所以幾乎就嚟跌，幾乎跌兩三次咁樣、 嗯、 我話唔得唔得，如果咁樣要教一教佢，咁後咪呢個口罩個托呢係除咗個布口罩呢佢都除咗，但係換另外一個外科口罩，所以變成戴兩個外科口罩和戴回自己的眼鏡、 嗯、 這樣先行路才 OK。 所以我覺得呢、哦、這樣東西都好的，我好像我們布，因為我自己布口罩加口罩 加個、 口罩的托、 那個托呢、嗯、是自己沒問題的，看得到東西的，行路都 OK 的，但是我媽咪的老人家反而她不行，所以要留意咯。我覺得 這是的，即如果隔隔又好，或者即現在聽收音機的朋友家裡有老人家，尤其是他本身可能眼力已經不是100分的時候，可能只有95分而已，那就要注意一下，尤其是上上落落的位置呢，加上呢其實呢早一個星期呢咪好凍嘅，即係唔夠10度啦，而家叫做15度啦，今日嘅氣温而家升到15度，最高就21度下稍後。咁但係呢、真係要留意一樣嘢，譬如我自己呢我冇用口罩托嘅，因為我用立體口罩啦，咁但係呢我都試過之前嗰個星期呢，因為包到好臃腫，衫又臃腫啦，加埋呢因為我好鍾意戴啲厚頸巾嘅，咁再加埋個立體口罩呢，其實我基本上呢盡量個頭係向前望，因為如果我條頸呢一揼低頭嘅時候呢，我个嗰个立体口罩就会俾条颈巾顶住咗，就好容易会有呢一个唔贴面嘅情况啦。咁所以就我都明白咧，你话你妈妈嗰个可能会睇唔到地下嗰个情况咧，就是、因为其实真系要好避忌啦，大家又要顾住个口罩咧，就系唔好话唔贴面啦。头先阿贾先生都讲得好好，有一样嘢就系、是、咧，依家咧有好多专家咧都教大家，若果觉得自己嗰个嘅口罩，即系医学口罩咧，即系唔系立体嗰种啦，贴面嗰种咧，咁如果佢侧跟咧，平时戴开咗咧，佢有啲接纹咧，咪可能会有个窿嘅。我记得咧，格先生你之前都会嘅，就系将佢侧边咧，可能个口罩有少少松嘅位置咧，就系、是、打搭咁样钉住佢，即系将两个接钉住佢，咁就可以令到佢贴面啲啦。咁侧边唔会有窿窿，咁就唔会俾啲病毒喺嗰啲位置嗰度咧乘虚而入啦。 系啊，我而家出去嘅时候咧，要出街嘅时候咧，都要早多几分钟啦，因为你要去嗰度接好个口罩啦，又要钉钉啦，又要拎咩口罩出嚟搭咩口罩啦，咁样，所以就系啦，多少少时间做翻呢啲准备功夫咯。 系啦，同埋当然都要即系带一啲 extra 啦，即系自己可以带多一两个口罩啦。其实而家要带 double 嘅，因为如果你带紧两个口罩嘅时候，即系你最少要预备多两个系 for 一次嘅替换啦。咁所以可能最少真系带四五个咯，亦都可以睇下会唔会帮到旁边的人。但是呢，我真的要讲一样东西，就是我要赞下很多价格呢，是这个礼拜或者是近这几个礼拜呢，其实呢你看到街上面是少了很多无论印尼姐姐好或者其他外籍的佣工都好，真的少了很多的，我自己觉得。即是我譬如我自己住那一区，我住新界这样，那我有时都会即是放工回去那些钟数应该出晒去啦，可能十点几十一点这样。但是呢真的觉得呢普遍人流少了很多，还有呢在一些公共的地方譬如他们有时以前会吃东西啊，或者即是除口罩啊这样呢，我自己眼所见呢是真的少了很多人的。 是格拉比自己的格格是不是都是在屋企休息呢？ 是啊是啊，没错，他自己就都很有意识的。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因为我们每一晚呢都会跟他一起看新闻的。咁然后他会看到一些可能电视上面的画面啊，又或者是有些的抗疫，譬如之前呢我们港台电视都是会直播一些记者会啊这样的片段呢。咁我就会解释返给他听啊，现在疫情的情况是去到有几严峻呢，有没有一些相关 关嘅规例啊，或者新嘅措施，大家要去留意啊咁。咁所以咧，佢就好熟悉即系出边系点嘅。咁再加上咧，佢自己都好紧张嘅，即系因为始终都觉得啊，一定要保存住自己身体健康先得噶。咁喺香港打工要努力啲啊咁。咁所以咧，佢自己就好自动咁样同我讲话，我可唔可以咧，就算如果出去咧，都系一个短嘅时间，譬如可能佢哋真系有时需要去银行啦，或者有时需要去攞邮包啊，或者寄嘢啊咁样啦。咁佢即系只会出去做一啲好短暂嘅活动啦。咁而且咧，佢自己都好小心，因为咧我格格咧，佢系戴三个口罩出街嘅。佢咧，佢直情系咧，同翻到嚟咧，次次都话：哇，好焗啊，好焗啊！咁咁，但系咧就好小心。咁而且咧，我哋通常咧都会咧教到啱啱好嘅，即系问定佢你谂住几点钟翻嚟啊？咁咁，通常如果佢话我八点半，咁我当系咁啦。咁我哋咧八点半之前嘅十分钟开始咧，我哋就冇人会用呢个洗手间啊、浴室，即系唔会霸住个洗手间啊。等佢一翻嚟咧，就可以。去嗱嗱声冲凉、洗头咁样整干净晒咁样咯，即系我哋会有一个咁样嘅共识喺度嘅，咁变相咧就会觉得大家可以成家人一齐商量咗一啲对策，即系无论佢中意出去又好，或者最好就系留喺屋企又好咧，咁即系大家都好有空间嘅。譬如早一两个礼拜都系好 free 嘅，即系佢就喺个房嗰度自己休息啦，出嚟即系食嘢嘅时候，我哋叫埋佢一齐食嘢啊，咁有时又出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睇下新闻啊，咁就好悠闲咁样过咗个星期日咯。我知道佢今日咧亦都准备咗一啲活动翻屋企添，佢琴日已经同我讲定，佢话我听日打算喺屋企帮自己。整头发啦咁啊，系啊，所以其实喺屋企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嘅，佢哋即系譬如可能睇下电视啊，打下电话啦。因为我见我格格咧上个礼拜我观察佢所得嘅活动咧，就系喺屋企用视像嘅方式去同平时可能佢会聚会嘅一啲朋友倾下偈啦，跟住亦都有打翻下家乡啊。我见佢又有可能 send 下信息啊，玩下游戏啊，睇下电视啊，跟住可能有时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啊，食下嘢啊咁。咁今日咧又都有。有啲新嘅活动啦，佢话整头发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趁住疫情嘅时候咧喺屋企做嘅。 系因为格格都可以有好充足嗰啲休息啦，如果需要嘅话， 可格格即系屋企有个空间亦都系啦。咁当然啦，有好多嘅防疫资讯咧，大家都系必须要留意嘅。咁例如咧，近来都有好多格格咧可能会问起雇主关于一啲疫苗接种嘅问题啦。咁唔知道大家咧到底打齐针未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嘅格格咧而家都有需要去做一啲疫苗注射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上翻相关嘅网站嗰度咧，帮佢预约啦，同埋咧睇下嗰啲嘅预约时间啊，各样嘢咧，因为可能未必个个格格可能对于英文或者中文嘅预约系统或者用电脑咁熟悉啦，咁呢个时候咧，雇主就可以帮帮手咯。 boleh bantu sih bosnya itu ya, kalau memang perlu divaksinasi boleh bilang ke bos biar bosnya bantu untuk majikannya bantu untuk bikin appointment di website sih。 系啊，咁我可以去到呢个 covidvaccine.gov.hk 嗰度咧睇一睇啦。亦都啦，有好多疫情当中咧需要注意嘅嘢啦。咁尤其是而家咧信息万变啦，可能每一日咧大家收到嘅一啲信息都唔一样。咁不妨咧，其实都可以鼓励格格咧留意一下，因为我自己都有留意一啲唔同嘅印尼嘅平台啦，或者系群组啦。其实咧，佢哋都好多时咧会将一啲相关疫情嘅资讯咧就系翻译咗做印尼文去提醒大家嘅。咁当然咧，其实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我哋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咧，其实有一啲嘅页面咧，都系有唔同嘅语言啦，去到同大家讲翻一啲新嘅疫情底下嘅须知嘅，咁所以咧，其实亦都可以上到相关嘅网站嗰度咧，了解多啲抗疫嘅资讯嘅。 Baik okay, karena banyak sekali informasi juga ya, kalau sekarang ini juga banyak update-update-nya, jadi di web atau misalnya di sosial media juga boleh ngelihat ada situs-situs berita lokal ataupun yang di Hong Kong ataupun yang tempat lain untuk melihat perkembangan yang di Hong Kong, atau pergi juga ke website-nya Depkes di Hong Kong ini dan bisa melihat ada juga informasi tertentu yang sudah diterjemahkan dalam bahasa Indonesia. Hai lah, kalau misalnya nih, jangan hanya ngoi cut lah, ya udah外出嘅必要嘅话咧，咁亦都记紧啦。真系你自己个个人措施咧，就要做得好足啦吓。同埋如果你约朋友咧，最多只可以约一个咋。其实咧，讲真，我格格咧就成日都同我讲话，哎呀，我唔约啦，唔约人啦咁。因为咧，我格格咧就同我讲话啊，我觉得咧我自己同其他啲朋友咧，对于嗰个防疫嘅标准咧，同埋个警觉性咧就有差异。咁于是乎佢就话啦，咁既然咧觉得有差异咧，我就要保障自己安全咧，我就唔约佢啦咁。咁我阵间咧嗱喺。 七点半新闻之后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咧佢哋有啲乜嘢嘅差异咧，同埋呢一个差异到底造成咗最后咧而家一个乜嘢嘅局面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郭先生，你有冇咧都有留意到人哋群组咧有啲姐姐咧可能会查询咧，一旦若果真系确诊嘅话，佢哋应该要点样处理咧？ 有噶，因為而家咧有啲人哋嗰啲 organisation 咧都整咗一篇，因為最容易睇嗰啲咧係有一篇一啲 information 嗰啲好似懶人包啊，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嗰啲咧就全部係咩organisation 電話號碼啊，點樣去揾佢哋啊，幾個咁樣，咁亦都係有一個好似 chart 咁樣 flow 嘅，發生呢件事嘅話，你去點樣點樣列有嗰啲 chart 又翻去at point A 咁樣，呢啲嘢咧已經都有嘅，令到啲價格咧會清楚啲。唔係，我覺得就你睇咗先，你了解咗先，你先去問咧會好啲。 係，即係起碼知道，若果真係不幸確診嘅時候，第一步要點樣做咧？我諗首先由自身嘅嗰個隔離措施要做得好足之餘咧，其實咧最緊要通知咗你嘅僱主先，即係要同你同住嘅僱主啊，或者其他屋企人啊，甚至乎我唔知屋企有邊個啦嚇。咁總之咧，一定要同同住嘅人一齊講咗先啦。咁同埋咧，一定要同雇主讲，再之后咧就向有关当局咧去上报啦。咁啊，而家即系都瞬息万变咧，有好多唔同嘅更新啦。咁啊，郭先生，我而家同你讲到呢度先咯。我哋阵间咧七点半钟新闻之后咧，继续咧会有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阵间再同郭先生你倾过咯。 OK， 好啦，阵间再倾，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西方国家因应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一定数量的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中移出，并会对俄罗斯央行的国际储备实施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将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剔除，将阻止这些银行在全球范围进行大部分金融交易，并有效阻止俄罗斯的进出口。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将和盟友共同努力，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付出代价。德国政府发言人说，如果俄方不停止攻击乌克兰和欧洲和平秩序，这些国家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发动进攻，首都几乎星期六深夜再次响起防空警报，警告有导弹袭击，几乎实施宵禁。當局說，宵禁期間所有在街上的平民一律會被視為敵人旗下破壞組織的成員。俄羅斯表示，由於烏克蘭拒絕談判，俄軍部隊按計劃恢復軍事行動。國防部說，基輔政府正大規模和不受控地向烏克蘭居民發放武器，只將和平的居民拉入作戰行動，無可避免會導致不幸事件和人員傷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軍方制止俄羅斯打算在夜間擒獲他，並安插親俄領導人的計劃，強調烏克蘭部隊仍然控制基輔和周邊主要城市。他的顧問說，澤連斯基拒絕任何無法接受的條件和最後通牒，只接受全面談判。入境處表示，接獲三名身在烏克蘭的港人求助，已經即時提供相關資訊，並按他們的意願透過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提供可行協助。入境處說，已經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大使館了解情況，會繼續和求助人、公署以及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繼續留意事態發展和積極跟進事件。食環署知道，荃灣屠房在進行徹底清潔消毒後，計劃在今日 重開並提供有限度屠宰服務。另外，食環署話已經為上水屠房同荃灣屠房所有從業員安排以鼻腔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食環署已經向兩間屠房的從業員，包括屠房員工、買手和進口商員工等發放電話短訊，提醒他們在昨日或今日指定時間可以分別前往荃灣公園4號網球場旁邊的空地或者上水屠房的指定流動採樣站接受免費檢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们急症室也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如果你不幸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而你病征是很轻微或者甚至乎没有病征，请你不要来急症室，因为急症室我们都不会安排你入去医院的。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需要去看医生的话，你可以预约我们的指定诊所，我们那里的同事是会帮得到你的。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经过医生的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呢，就会安排他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出院安排呢，可以腾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是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呢，请大家和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ng tumanggap ng bakuna sa mga itinagang klinika, ospital, mobile estasyon sa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mga CVC. Ang mga nais makat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gum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piling CVC sa mga taong karapat-dapat edad 60 o higit pa.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bakuna sa COVID-19. Ang bakuna ay magbibigay laban sa iyong katawan kontra sa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strain ng virus, dapat ka makatanggap ng una at pangalawa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umanggap na ikatlong bakuna upang mapahusay ang proteksyon at bumuo ng harang ng proteksyon sa komunidad.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时间来到7:3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直播室就有林慧格 Barbie 在这里，跟着找埋格先生出来，神立巴基格先生， 神立巴基格 Barbie， 神立巴基 Hong Kong，知道呢今日呢星期天呢应该都有好多嘅格格呢会出外啦。咁但係呢真係啦要保持社交距离啦，同埋最多有一个朋友仲要避免去一啲呢人多嘅地方。咁不过呢好彩呢就係街上面其实而家都少咗好多人啦。亦都建议大家呢如非必要嘅话呢其实真係尽量选择呢喺屋企嗰度放假呢就最好啦。咁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係咁样嘅。今日天晴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和暖的，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室外录得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90%。 Nah, hari ini ya sekarang temperaturnya 15 derajat Celcius dan humiditas udara 90%. Hari ini cuacanya cerah, tapi di pagi hari itu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visibilitasnya itu agak rendah dan pagi hari agak dingin dan juga kering dengan maksimum temperatur sekitar 21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anginnya sedikit saja. Dan di 2 hari, 3 hari ke depan juga ada saat-saat cerah dan di hari-hari siang-siang yang itu juga nggak terlalu dingin, tapi ada 1-2 kali agak berkabut paginya dan juga malamnya。 嗱，头先咧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到话，万一真系遇到一啲确诊嘅情况嘅时候咧，格格系点样处理啦？咁啊，格先生，我就真系不得不要同你讲咧，我啱啱呢个星期咧咁啱就遇着刚刚咧，身边就听到有两个呢啲咁样嘅 case。嗱，一个咧就系我嘅印尼姐姐咧，头先咪讲到话佢好乖啊，呢三个礼拜咧都冇出街，然后喺屋企咧就打视像电话俾朋友嘅。咁佢个朋友咧就中咗啦。咁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咧，因为咧，佢之前咧就觉得佢个朋友对于防疫嘅嗰个警觉性咧，就好似比较低，佢就咁样同我讲嘅。佢话佢觉得争啲啊，咁系啦。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嗱，为免同佢闹交，咁不如我就唔出嚟啦，即系我咪你约我，我咪话我唔得闲咯，咁。咁咧，佢就话话说咧，因为佢个朋友咧喺疫情嘅期间放假咧，咁佢话佢都经常系去一啲多人嘅地方啦。而且咧，亦都喺街上面咧，即系喺餐厅啊，系佢就唔系话喺街度，喺餐厅嗰度咧都系佢话可能有时会坐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例如可能3-4个钟头咁样啦。咁期间咧，即系除咗食嘢之外咧，可能都会不时一路食住就一路打电话咁样。咁于是咧，我格格就同我讲，佢话哇，我觉得咁样好危险，因为如果你要食嘅时候咧，就梗系嗱嗱声食完就最好快啲走啦。如果真系即系必要地喺出边食嘢嘅话，否则其实就尽量喺街上面嘅时间就唔好除低个口罩啦。 啦。咁我格格就都即係相当小心嘅，我自己觉得。咁所以呢佢就同我讲啦，佢由几个礼拜之前呢佢就话啦，我暂时唔约啲朋友住啦，我都係选择喺屋企打电话俾佢哋。咁佢话呢早几日呢就个朋友同佢讲话开始有唔舒服嘅一啲症状啦。咁就自己呢都好醒目喎，那个朋友呢就自己买咗一个快速测试呢就去即係 test 咗睇下有冇事啦第一时间。咁跟住呢就好快咁样呢就都知道咗自己咩事啦。咁亦都有去寻求一啲医疗嘅意见啦咁样。咁而家就正在喺家中度隔离緊自己咁样。咁我就觉得呢一个方法呢好彩就係都几反应快，即係识得自己去即刻做测试啦。因为都知道可能自己做测试可能嗰个效率就会快少少啦，即係而家咁样。咁同埋呢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又系佢个屋企人呢嘅工人姐姐咧又系确诊啦，咁而嗰个工人姐姐咧就都系同佢屋企两个老人家同住啦，咁但系好彩嘅咧就系咧我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因为屋企咧就有两个洗手间嘅，咁所以咧工人姐姐就真系可以自己喺屋企咧嘅即系任用自己一个嘅 corner 啦，即系佢有个活动空间嘅，就系佢可能用某一边嘅洗手间咁就将佢父母因为就冇办法啦，因为同住啦，咁都要自己喺屋企居家隔离啦，咁所以就即系尽量喺同一个空间里面咧，减少接触，同埋要彻底咁样去抹屋咯。咁抹完之后咧，暂时咧好彩听闻咧就系两个格格嘅家庭咧都系佢自己一个人染疫啫，咁其他人咧都系安全嘅咁。所以我都好相信一样嘢就系、是、嗰个隔离措施做得好啦，同埋自己个防疫嘅措施做得好嘅话咧，咁就可以确保自己健康咯。 系嘅，因为有啲我系听过咧，啲朋友啲格格都有啲同朋友讲就。譬如我今个星期话唔出去啦，咁就啲雇主通常都话都 OK 嘅，都可以嘅，咁你 OK 啦咁样。咁实在讲真句咧，啲格格咧，如果系觉得点解咧？点解啲香港啲雇主咁紧张我哋出去星期日嘅时候出去咧？点解平时我落街买嘢嘅时候你又俾我落嘅？点解星期日我落去嘅落去出去嘅时候你又唔俾我嘅？你又咁担心嘅？点解嘅一样啫嘛，出街啫嘛。就讲真我。思考過嘅，如果平時喺街市雖然多人，但我哋喺街市嘅時候唔會除口罩，坐喺度食嘢，喺街嗰度長時間啊嘛。通常喺街市你都唔會去三個鐘、四個鐘啦，嗱諗快快脆脆買完翻屋企啦，因為多人啊嘛，唔係翻嚟又要又繼續做啲嘢噶嘛。短時間唔會同人哋講咁多嘢，戴口罩戴到密密實實嘅。但係如果你出去成日，平時星期六、星期日自己嗰啲假期嘅時候，你出去起碼食嘢食兩三餐噶嘛。你除咗口罩就有风险㗎啦，你见多啲人同埋长啲时间傾得长啲时间咪係有风险。但係呢一样嘢唔係因为出去街市呀、买下嘢买下餸嘅时候你俾我落去，但係我平时放假嘅时候你唔俾我落去，呢一样嘢係点呀咁样。唔关事，係因为食饭、除口罩嗰个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係大家都係有大家要做大家个责任啦。如果格格可以喺屋企放假或者系休息嘅话，咁起码都系会减低个风险咯。因为讲真句，我觉得如果系啲雇主应该都要同格格讲，我哋都如果系翻工嘅话，出去嘅话，亦都实在系比较担心噶。食饭嘅时候，我哋通常喺公司都唔会话除完口罩啊，话大班人食饭啊，倾偈啊，都而家食饭变做系好快， 系啊，各自各咯。 是啊，快快脆脆戴返个口罩啊，或者係睇返点样 arrange 嗰啲食饭嗰啲时间係咁样。今晚格 巴比係啊，我自己呢就自从疫情以嚟呢都冇试过出街食饭啦。咁所以呢真係我自己嘅一个感觉就係好似咁样似乎都既然係 ok 嘅话，咁就继续试下呢一个新常态啦。咁而且呢除咗头先阿格斯就话呢，因为格格长时间可能会除低咗个口罩同朋友倾偈啦，又或者係可能讲电话嘅时候嗰个嘅会有飞沫传播的风险之外，其实呢也都很大机会呢，譬如我自己都有留意过自己的。为什么我说我会戴齐帽啊还有眼镜呢？就是因为呢我有留意到自己有时会不自觉咁样，可能会想翘下头发啦，又或者可能想托下，即系或者有时会点一点只眼，下意识地会咁样嘅，即系可能捽个眼啊咁样。咁呢啲咧就可能系啲好自然嘅动作啦，或者举动啦，你系好难避免得到嘅，即系自己未必会时刻个警觉性高到话，嗱控制住对手咧就唔准升过膊头吓，唔准掂自己啲眼耳口鼻咁样，咁就会难。同埋我都惊自己会成日掹口罩，咁所以咧我自己戴齐。戴晒眼镜嘅帽咧，就系、是。 阻止自己掂到自己啲头发啊，或者系眼直接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如果我去到一个室内，譬如翻到屋企，未必可以话即时去冲到凉啊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可以觉得个风险低啲啦。咁同埋咧，我最近自己咧亦都有一个新嘅措施系俾自己嘅，就系我只会着同一件面嘅外套，即系入边嘅衫冇办法啦，每日都要替换啦。但系我譬如如果系接触外边嘅外套咧，我只系会着同一件嘅啫。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翻到屋企咧，虽然我其实系有由头抹到落去，即系底底面面都我会揾一啲真系清洁剂去抹嘅，抹个面抹到湿晒咁样。其实我件羽绒嚟，但我都照抹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大家都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始终你坐过出边嘅地方咧，就算系凳好啦，或者系啲餐饮场所嘅凳啊，可能一啲公共场所嘅凳，甚至乎有时可能系地下嘅薄啊、楼梯位等等咧，其实都系相当之污糟。咁所以咧，尤其是如果你话病毒啊、细菌等等咧，都好大机会会喺呢啲野外嘅地方嗰度咧会滋生咗啦，亦都未必会有人真系咁勤去清洁。可能上一手坐完未嚟得切清洁，你就已经下一手坐咗落去啦咁。所以咧，自己都真系要注意就系咧，其实随身嘅衣物你都要有个警觉性，觉得啊，坐完晒啲地方咧，翻到屋企咧就唔好话再坐上床啊点啦，就要即刻去冲凉，换晒啲衫，洗干净晒先咁。咁如果你呢个意识都做得强啲咧，其实我觉得你外出咧又唔系问题嚟嘅，即系嗱，戴足口罩，有社交距离，唔好约咁多朋友，然后即系减少话喺一啲公共场所度停留得太耐，又或者系即系四围坐啊、四围 high 啊、四围挨啊咁样咧，或者四围掂完嘢唔洗手。咁其实如果你呢啲意识全部都做足晒咁强嘅话咧，我又觉得放假都 OK 嘅，又唔系话真系完全百分百系有问题嘅，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咯。 我咧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最劲嘅咧，有个格格咧，佢话佢每次如果有出街啊，去完放假翻嚟咧，佢会快测一次，真系噶，我快测一次先 OK， 先入个雇主屋企嘅，佢系快测，我都几多噶个雇主快。 但系都要注意一样嘢，即系进行快速测试嘅场所咧，唔该唔好系嗰啲好多人啊，周街测完之后翻屋企，我惊你测嗰一下都好高危喎，如果唔系 都系嘅， 系啊。都要注意啊！ 屋企门口去嗰度测翻，你亦都系啲格格。如果真系要学去快测嗰啲咧，因为有啲人问我有冇印尼文噶，睇翻点样去嗰度做个快测咧，我就未见到有印尼文。 我都未见到印尼文，多数都系中英文说明书啫。 但系有英文嗰啲 video， 因为佢睇嗰张 instruction 系睇唔明，因为有好多样嘢啊嘛。 系啊系啊。 但后屘我就话望搵望个 video 咧，应该差唔多嘅啫，因为系真系 video 都冇人讲嘢嘅。话俾你听呢个步骤应该做得到嘅。 系啊，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即系我自己或者身边嘅人都有系用呢啲快速测试去俾自己一个安心啦。即系譬如如果你得知可能某一啲场所你曾经处身过嘅，咁系有一啲确诊个案嘅话，可能你都会担心啦。咁我觉得如果你想安心而你又唔想话去排队啊，或者用咗人哋嗰个嘅服务啊、设施等更加急切啊，或者有需要嘅人去用嗰啲嘅即系政府嘅服务检测嘅时候咧。咁你亦都可以不妨自己试下，会唔会考虑快速测试咧？咁啊，即系求个安心咯，知道自己譬如话我突然之间个口干干地，个喉咙会唔会就系有啲相关嘅症状咧？咁亦都可以试下嘅。 又平时戴咗口罩，通常咧，如果你出街嘅话咧，你唔想除口罩饮水啊嘛，所以而家口干呢样嘢咧，喉咙干呢样嘢咧，成日都会发生。 系啊，我早两日都自己吓自己嘅啫。哎呀，弊啦，唔通我都有啲乜嘢咁？咁因为我觉得喉咙好干啦，我自己喺公司都好少饮水嘅，因为我尽量唔除口罩啦。 唔想除口罩。 系啊，跟住后屘就觉得哦，其实应该系唔够水啫。咁譬如我而家都觉得干干。所以咧，不如交个时间俾格先生咧，有啲好重要嘅相关信息咧，要同大家讲下，系咪关于一啲流感疫苗嘅注射啊？你讲 系 ，karena juga vaksinasi flu ini salah satu cara yang efektif supaya nggak kena flu dan komplikasinya dan juga nggak usah masuk rumah sakit dan juga resiko meninggal ya. Jadi orang yang sudah disuntik vaksin flu dan covid pada saat yang sama juga lebih sedikit sakit dan juga bisa tidak ada persoalan kematian ya. Karena itu untuk vaksinasi flu dan covid ini dua-duanya penting. Jadi boleh konsultasi sama dokter. Jadi semua orang umur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ng tidak cocok untuk vaksin seharusnya itu divaksin tahunan. ada subsidi vaksinasi, skemanya ini, dan orang yang berhak itu bisa mendapatkan subsidi dari dokter privat yang ikut dalam skema ini, termasuk Hong Kong resident, yakni perempuan yang hamil, orang umur 50 ke atas, anak-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dengan disabilitas intelektual, orang yang menerima tunjangan disabilitas, dan juga penerima CSSA tertentu. Subsidinya $240 Hong Kong per dosis. Dan orang yang berhak juga boleh pergi ke klinik publik gratis. Jadi 2 mingguan ya baru bisa punya antibodinya. Jadi boleh disuntik cepat vaksinasi in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2125-2125. 相关资讯可以上到www.chp.gov.hk 嗰度睇多啲，又或者咧系致电呢一个2125-2125查询啦。 台话你知咩咁香啊？ 吓，唔通你连我换咗香水都闻到？ 你咁重手，梗系闻到啦，好似系茉莉花味， 犀利、啊！ 你知唔知啊？茉莉花分别系特尼西亚、印尼同菲律宾嘅国花，不过虽然同样系茉莉，但系品种唔同，所以形状都略有不同噶。 对于印尼朋友，他们认为茉莉花是忠于国家、忠于爱情的象征，是3种国花之一。 茉莉花是常绿冠蔓性灌木，最高可以有2公尺以上，花期有春、夏、秋3个季节。 我知道茉莉一般是用插枝法，又或者是压条法，亦都可以用分株法去到繁殖。 由于茉莉花有独特的香味，所以除了可以做观赏花之外，还可以用来提炼香精、茶叶和香料。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二台话你知。 Demensia adalah penyakit umum yang mempengaruhi 1 di antara 10 lansia dan sejauh ini tidak dapat disembuhkan, sehingga mengkhawatirkan. Selain khawatir, mengapa tidak mengambil aksi untuk mencegahnya? Melakukan aktivitas intelektual seperti membaca, bermain catur, atau mahjong dapat membantu mengurangi penurunan daya ingat. Melakukan lebih banyak aktivitas fisik juga pencegahan yang efektif. Anda dapat jalan cepat, latihan tai chi, main pingpong, atau bersepeda. Tidak merokok, menjaga pola makan seimbang, menghindari alkohol, ikut serta aktivitas santai, tetap aktif dalam kehidupan sosial, dan menangani stres dengan baik. Bisakah ini dilakukan untuk mencegah demensia? Tentu. Juga menjaga berat badan yang sepatutnya, tekanan darah, gula darah, dan kolesterol yang sehat, semuanya berfaedah untuk menjaga otak yang sehat dan menurunkan risiko demensia. Tapi saya rasa penting juga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medis secepatnya kalau gejala demensia muncul. Ini termasuk hilang ingatan yang mengganggu kehidupan sehari-hari, kesulitan menyelesaikan tugas-tugas lazim, kebingungan dengan waktu dan tempat, atau masalah dengan berbicara. Itu benar, obat dapat menolong memperbaiki daya ingat untuk pasien di taraf awal demensia. Campur tangan non-obat seperti terapi orientasi dan pengingatan realitas terlihat efektif.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好啦，唔该晒啊，咁我继续咧，请阿格先生咧有啲重要嘅资讯要同我哋讲一讲噶。 Di Badan untuk Anti Korupsi di Hong Kong, yakni ICAC ini mengatakan kalau ada undang-undangnya dan juga tidak boleh memberikan seperti barang-barang atau sesuatu untuk mendapatkan sesuatu kembali. Jadi suap itu adalah tindak pidana serius di Hong Kong, maksimum hukumannya 7 tahun penjara, denda $500,000. Dan kalau seandainya ada ditawarin suap juga tidak boleh diterima dan harus dilaporkan ke ICAC dalam waktu dekat langsung. D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anti korupsi di 25-266-366, kirim surat ke Hong Kong GPO Box 1000, semua informasinya akan dirahasiakan. Jadi intinya di Hong Kong ini banyak pekerjaan yang juga harus mendapatkan lisensi dulu dan harus ujian. Jadi tidak boleh memberikan suap kepada orang yang memberikan ujian atau orang yang mengetes, karena ini melanggar hukum. Yang menerima juga melanggar hukum, dan juga kalau ngasih-ngasih lisensi yang lain juga nggak boleh. Jadi katakan tidak pada korupsi. 咁另外亦都有啲系关于保护儿童嘅相关资讯啦。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处嘅热线电话23432255查询嘅。 Dan katakan tidak juga terhadap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kekerasan terhadap anak, karena itu juga bisa membuat pertumbuhan anak itu terganggu. Bila ingi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另外呢，关于抗毒方面呢，咁当然啦，我哋要远离毒品啦。但万一呢真係需要求助嘅话呢，亦都可以係搵返相关嘅部门啦，致电186186嘅。 Dan juga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karena segala jenis narkoba itu juga tidak baik bagi tubuh dan juga membuat kita sendiri itu tidak berdaya. Kalau ingin bantuan, boleh telepon ke Divisi Narkotika di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di 98-186-186. 除了说抗疫之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都要留意啦。如果关于是这个乳癌、子宫颈癌等等预防的资讯，可以上到www.cancer.gov.hk /breast cancer， 咁可以睇多啲相关嘅资讯啦。 Dan untuk kesehatan kita pribadi juga perlu dilihat ya, terutama untuk anti kanker payudara, yakni kanker yang umum di antara perempuan,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ancer.gov.hk/breastcancer。 冇错啦，咁今个礼拜咧差唔多咯，时间，格先生，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咧，就系要同心抗疫之余啦，即系尽快接种疫苗啦，同埋如果真系咧有需要咧外出嘅话咧，就记得一定要做好自己嘅个人防护装备，同心抗疫，戴好口罩啦。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能好似我咁样啦，戴下胶手套啊、防疫帽啊，或者系眼镜啊、眼罩等等咧，挡一挡都会有帮助嘅。 Jadi kita bersatu hati ya, supaya kita bisa melawan pandemi ini dan biar cepat berlalu. 好啦，节目嘅尾声咧，我哋仲要记得多谢埋 Home Affairs Department。咁我哋下个星期日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咯，拜拜啦，格先生。 Bye， 格 Barbie。